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120集。傅文铎不知道唐默的异能是什么，唐默也不知道傅文铎的异能是什么，但傅文铎十分有把握地告诉唐默，一旦两人真的碰上恐怖的黑塔怪物，无论如何傅文铎肯定会死在唐默后面。这不是说傅文铎想要卖了唐默自己逃命，而是傅文铎相信比起唐默，他绝对能活更久。傅文铎到底是什么异能能这么自信？唐默思索不出一个头绪。这时两人已经走进了一家服装店，唐默的衣服上全是血，傅文铎的衣领也被黑塔怪物撕烂，两人各自选了件衣服走进换衣间里换上。站在镜子前，唐默一边整理袖口一边淡淡地说， 三个月时间，下次攻塔你打算什么时候去？ 傅文铎说， 再准备一会儿，两个月左右。好，那就两个月后。 不需要说更多，两个人似乎都默认了下一次攻塔游戏会一起进行，这就是默契洞。换好衣服后，唐默和傅文铎在商场一层分道扬镳。临走前，唐默想到， 明天要找你的话去哪儿？ 傅文铎挑眉， 你找我有事？ 唐默面不改色， 我的格斗技巧跟不上身体素质，所以稍微指点一下队友吧，傅少校，毕竟你的队友强大了，你的团队才会更加强大。 后面的话唐默没有说出口，但他知道傅文铎明白他的意思。温暖的阳光下，傅文铎定定地看着唐默，唐默淡定地任凭他看。半晌后，傅文铎说， 明天下午还是刚才那家服装店里见。 休息了一天后，唐默后背和身上的伤好得差不多了，除了几道太深的伤口还没有愈合，其他一些轻微的擦伤都消失不见。下午来到服装店，唐默等了一会儿便等到了傅文铎。傅文铎上下扫视着唐默，目光在他的鞋子上微微停留了片刻。傅文铎抬头说， 特意换了一身轻便的衣服。是。 唐默一大早起来便到商场的运动品牌店里找到了一套贴身的运动服，换上店里的运动鞋。唐默是真心想要学习更强的格斗技巧，提升自己的实力，否则下次再遇到白若瑶那样的玩家，他如果没有存档器，可能真会被对方偷袭成功。事实上白若瑶也偷袭成功了。唐默问道， 我们去哪儿？2公里外有个小学，那里有个标准田径场。 傅文铎说， 我来这家商场的时候曾经路过那里。可以。 两人没再废话，一起离开商场前往那所小学。小学不像商场拥有那么多的资源，并没有多少玩家会选择在一所学校里栖身。即便如此，进入学校后，唐默和傅文铎也仔细检查了这所学校的每栋楼，确定没有人藏在这里，才进入田径场。没有人打扫清理，田径场中央的土地上长满了杂草。傅文铎走到草堆的中央，这凶猛生长的野草几乎齐到他的膝盖。唐默淡定地跟着傅文铎走进杂草丛。忽然，傅文铎说道， 以前在部队的时候，每隔半年都会从全国招纳新兵进行培训。 唐默想到， 由你负责培训。 唐默记得骆凤城说过，傅文铎是华夏最年轻的少校，也是某王牌特种部队的队长。 我不负责培训新人。 傅文铎停住脚步，转头看向唐默，他笑了一下，很快又继续向前走。但他刚才的眼神有点奇怪，目光漆黑，带着一股子审视的味道，似乎想起了什么有趣的事。 唐默淡淡地说。 为什么？因为我来训练，他们会被我玩死。 唐默脚步一顿，他没有回答这句话，继续跟着对方往前走。 这人还挺有意思。 走到草丛的最中央后，傅文铎与唐默一起停住，唐默等待对方的下一个举动。傅文铎低声说， 不用异能，不用武器，试着来攻击我。 唐默意识到， 先试试我的底子。 傅文铎说， 就当作正在进行黑塔游戏，现在我是你的敌人，你需要立即 杀死我。后面的话还没说出口，唐默脚下一蹬，身如闪电，嗖的一声便窜到了傅文铎的面前。他右手握拳，凶狠的拳头破开烈烈疾风，砸向傅文铎的脸庞。傅文铎侧手往旁边一让，谁料唐默又是一脚横踢向他的右腿膝盖，野草被他凌厉的腿风劈得向下弯折。傅文铎右手按下将唐默的腿击开，很快两人缠斗在一起，几乎都是唐默攻击，傅文铎躲避。之前傅文铎说让唐默不使用异能和他进行一场搏斗，事实上唐默的异能本身就不算攻击性的异能，除了一个很快的男人异能可以让他在近身搏斗的时候增加胜算，其他无论是喷火异能还是狂风异能都算不上搏斗异能，他真正依靠的是自己强大的身体素质、恐怖的反应能力、极致的动态视力，再加上逆天的速度和力量。哪怕唐默遇到的是地球上线前世界拳击冠军，他也不会落于下风，因为对方的任何拳头砸在他身上都不痛不痒，而他只要碰对方一下，对方就输了。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偏偏他还拥有力量，可以一力降十会。唐默的每一个出击都狠辣决绝，完全是往死里打，不断的攻击傅文铎的死穴，比如眼睛、太阳穴，但傅文铎每一次都能恰巧避让，同时出手挡住唐默的下一击。两人在田径场中央打了数十个来回，杂草被削断，黄尘盖天。唐默目光一凛，他没有再攻击傅文铎，而是一脚扫向地面，将地上的尘土震得飞扬起来。傅文铎的眼中第一次露出诧异，突如其来的黄沙令他不由闭上眼睛躲避一秒。正是这一秒，唐默右手握拳，中指隆起，一拳砸向傅文铎左眼旁的太阳穴。然而就在他即将碰上去的那一刻，一只手掌挡住了他的攻击，握住了他的手。唐默错愕地想要收手，傅文铎却顺着他的右手攀岩上前，一把锁住了他的脉搏，同时一个迅速的横踢，唐默整个人被他按倒在地。傅文铎左手扣住他的手腕，右手一把擒住唐默的脖子，将他死死压在地上。傅文铎睁开眼， 刚才我闭眼前露出的最大破绽就是左侧太阳穴，你不该打那里，因为你知道那是我最大的破绽，我也知道会去防备。 唐默辛辛苦苦打了10分钟没讨着一点好，傅文铎一身轻松，他自个儿反倒累得喘气，现在还被对方扣住了喉咙。傅文铎松开他，两人休息了一会儿，傅文铎说， 再来。 唐默二话不说再攻了上去。从下午一直打到傍晚，唐默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绝望。傅文铎这个人是真的没有撒谎，他不训练新兵是有原因的，现在的唐默都被他打得半死，要不是他留手，唐默感觉自己真能被这个人玩死。强大的身体素质，可怕的技巧意识，这个人简直无懈可击，除非硬实力比他高出一截，否则要杀了傅文铎简直难如登天。毕竟是真正的贴身肉搏，傅文铎再怎么留手也在唐默身上留下了不少淤伤。唐默擦了擦嘴角渗出的血丝，再次爬了起来。两人目光对视，下一刻齐齐攻了上去。战斗是最好的学习。经过一个下午的搏斗，唐默不断地从自己的失败中吸取教训，同时他的肌肉也产生了一定的条件反射。 身体先于意识记住了很多动作。傅文铎露出一个破绽，唐默趁势攻上去，傅文铎轻松挡住这一击，谁料唐默只是个假动作，他一脚劈向傅文铎的身侧。傅文铎目光一睁，很快他双掌并用将这一腿隔开，这时他已经落入了唐默的节奏。唐默学着他刚才对自己用过的一套招式，先拳后腿，再来一整套的连招。傅文铎接连向后倒退，唐默又是一拳迎面砸来，傅文铎被迫弯腰躲过。唐默早有准备，他抬起右脚又踹了上去，但就在这一刻，他感觉到一个冰冷的东西突然扣住了自己的脚踝，扯着他的脚向前一拉，唐默猝不及防地被拉倒在地上。还没反应过来，傅文铎另一只手比作小刀扼在他的脖子上，另一只手握着他的脚踝，将他的右腿折叠按在胸膛上，整个人坐了上去，压制住唐默的动作。对方又是从他的下盘进行击破。唐默拧紧眉头，傅文铎说， 特意穿运动鞋是为了动作更方便点。 唐默没明白他为什么突然问这个，唐默点头说， 更适合运动。难道不对？运动鞋确实更适合运动，它本身也叫这个。 傅文铎说， 不过和人搏斗时穿这个已经死了一半。 说着，傅文铎的左手按了按唐默的脚踝，冰冷的温度刺得唐默皱起眉头。傅文铎说， 脚踝是人身体比较脆弱的一个部位，刚才我如果是用刀划破这里，你现在还站得起来吗？ 唐默惊愕地看他。傅文铎松开手，从唐默的身上站起来。 一般我们都会穿作战靴保护脚踝，同时放着其他东西进入鞋子，无论如何不可能穿运动鞋。 顿了顿，傅文铎转头看向唐默， 天黑了，明天还来吗？ 唐默沉默片刻，他从地上爬起来，拍了拍自己身上的碎草和泥土，说， 来，好，还是下午那家服装店见。 就这漆黑的夜色，两人回到商场，在门口分别。唐默看着傅文铎消失在黑夜中的背影，慢慢地眯起眸子，等到他确认这个人走远了，才扭了扭酸痛的手腕。 妈的，拳头打在这个人身上，这个人不痛不痒，自己的手反倒被震麻了。 说是教导唐默搏斗技巧，唐默怎么想怎么觉得自己这个下午就是送过去被傅文铎打了一顿。两人要是用异能和道具打起来，还不一定谁胜谁负。唐默对一个很快的男人异能非常有信心，但不能用异能，两人的差距就太大了。只凭格斗技巧，唐默打不过白若瑶，白若瑶也不可能打过傅文铎。如此一来，唐默简直是被傅文铎按在地上摩擦。然而这并没有让他泄气，回到车上后，他琢磨了许久，将自己今天从傅文铎身上学到的一些技巧，自己被傅文铎击溃的一些招式都回忆了一遍，彻夜未眠。第二天下午，唐默走进服装店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